me on my knees, you break my heart just to watch you bleed. I'm sick with love, sick courtesies. Don't call me up just so I can please you. I can't stand the way you're smiling. I can't stand the way I'm lying. I know you got the key. And you know that it's for me. It's not up to you, you know. It's up to me, but curiosity will never let me go. Oh, oh, oh, oh, oh.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安，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说的话题，关于女士和女孩的啊，女士和女孩啊，就是有些时候把人家都说这个女人心啊，海底针就怎么也摸不清啊，这弄不透的，就感觉特别的啊，是吧？ 一看这个问题就曾经困扰过你 啊？没有啊，影视剧当中经常这样体现啊，经常看影视剧，所以说今天来聊聊啊，就是不能把女士或者是女孩的哪些话当真。 嗯， 比如说啊。 啊，我是想到就是有很多比喻嘛，形容女人、说女人像玫瑰花一样啊，像各种各样美好的事物。你不要看着我然后频频的摇头、每次拿我做对照。但是呢还有一句话说女人就像一个谜，就是永远猜不透。 对，猜不透啊。 是， 比如说我觉得有时候女士说的啊，我不生气，哎，这个你就不能当真，对吧？ 其实这话题啊，真不单针对男士、 啊。 我觉得作为女性啊， 嗯， 很多时候我都搞不懂，比如说同性之间，有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自己的， 连你，哎呦，连女士自己都不知道。 有时候真的也搞不懂自己啊。 哎，你说会不会就啊？你说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 有时候也搞不清自己，就是可能有时候会说一些违心的话，是自己未必出于本心的，但是可能就会想去那样表达。 你看看。所以说，你说这女人有多少可聊的事情，是吧？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说吧、不能把女士或女孩的哪些话当真。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这女孩的话就不能当真啊。爸爸呢是按照女儿的要求啊做了一个便当，然后呢但是这个父亲特别担心被认为是心理阴暗的父亲，是怎么回事呢？一位父亲啊是这个亲自啊给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孩呢做便当，这女孩呢就有一个要求，说你得按照我这图画的要求做一份这便当。 哦， 然后呢虽然说她很开心，但是让父亲就开始担心了，说老师看到这份这个盒饭会不会认为我心里阴暗啊。网友也说了，说还原度太高了，这怎么回事？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孩子，幼儿园的孩子画画就其实挺抽象的， 是啊， 就人啊不像人，动物不像动物那种感觉。但是你说不像人嘛，他也是人的模样，对吧？ 对， 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这头发比较长，然后呢，还一个这是 像青蛙， 青蛙，哎，对对，像青蛙，但是呢，它比较抽象的一个青蛙。 对， 这父亲就特别的疼爱这孩子，就完全用孩子画这个比较抽象的、有点扭曲的人脸和一个扭曲的青蛙给做了一个便当。你说这老师要看到之后，会不会觉得这父亲有点问题哈？ 不会不会，一定觉得太有爱了。 不，他不知道是孩子自己画出来的。 所以这个父亲为了怕大家产生这样的疑虑， 哎， 专门把这对比图都放上来了， 特别有意思。 我只是高度的 还原了 我闺女画的画啊。 对，所以有时候孩子画不能信啊。 对，我觉得还是要给这父亲点赞，真的挺、就是 特别有爱， 挺有爱心的，然后对女儿真的是满满的全是关爱。 通常我们形容到父亲的时候啊，男士就不太会表达爱，但是你看这位父亲人表达就非常好，而且让孩子特别的开心啊。 没错没错。 哎，继续来也关注一个小女孩哈。 这个是即使遇到了白雪公主也始终保持着高冷。最近呢迪士尼乐园每一个有公主梦的小女孩都是属于他们的旅游胜地，如果能够遇到一位真人扮演的公主，那孩子们肯定是激动不已。然而也有不被套路所打动的小姑娘。美国的一位两岁的小女孩，她呢正在迪士尼享用通心粉和奶酪搭配的午餐，真人扮演的白雪公主走上前去和她打招呼。可是这个小姑娘啊，勉为其难的偏头看了一眼白雪公主，然后继续吃自己的这个吃自己美味的饭菜，白雪公主为了缓解尴尬的场面，满面笑容的对小姑娘说：“你能冲我微笑一下吗？”这个孩子呀、看都不看他，冲着镜头面无表情的瞪着绿色的大眼睛，一脸的嫌弃。 还有网友戏谑的说，说这个干得漂亮，你们教会了女儿不要随便搭理陌生人，哪怕她是一个白雪公主。 对对对对对，一般的孩子尤其是小女孩，其实看到白雪公主之后应该是非常兴奋， 对对对， 非常亢奋，因为这个我觉得小时候这个女孩的梦想就想当一个白雪公主一样的女人， 自己就是公主， 哎，自己就是公主，但是这个女孩你看就成功的扮演了一个吃主，不是公主，是吃主。 我觉得可能还是孩子年纪太小了，再大一点就明白了， 除了饭以外她就不太爱这个跟别人说话， 没错。 咱们换一个话题哈。 嗯， 其实当我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哎呦，突然觉得真的有一种上学的感觉，就是需要自己啊开始踏实下来用功了，每天背一首诗，这365天就是365首诗啊。来看一首关于诗歌的事儿哈。不是看一首，看一段关于诗歌的事儿。93岁的数学老师教授啊讲诗词，只要你们愿意听我就会一直讲。近日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93岁的退休教授啊，出于这个对古诗词的热爱和对古典诗词前途的担忧，回校举办了传统的诗词讲座。现场的同学们也说了，说将近2个多小时的讲座，老教授中间没休息，连口水都没喝。他说，你们只要愿意听我就会一直讲。你看看， 对这位老人家肃然起敬啊。 对， 这一辈子真的是就是一直在这个教授文化 啊。对，一直在这个教育的路上哈。而且呢，就你看人家是数学老师，但是就是出于对诗词的热爱在给大家来普及这个诗词的知识，对吧？所以从今天开始咱说好了啊，也每天背首诗，上节目就开始给大家背，这每天一首。 你愿意背， 啊， 人家还不愿意听呢，背的磕磕巴巴的。 咱们得传递下去啊，对吧？下边还是关于一个诗词的哈。 也就别说人家老教授会有对古典诗词前途的担忧， 嗯， 因为现在连机器人都开始创造诗歌了。 没错， 你看我们自己好像差得越来越远了。 哎， 最近呢，这个日本的一个机器人小兵出了一本诗集，让一些就是本身是诗人的人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本身我们都觉得机器它做不了诗。但是呢，这个诗歌就真的被机器人给创造出来了。 嗯， 这种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机器人下棋还有机器人作诗是不同的， 哎， 两者呢都需要逻辑，而且呢，这个诗歌呢更是原本属于人类特有的一个情感的表达。可是事实上呢，从今年2月份开始，这个小兵啊开始以不同的化名发表诗歌，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诗是来自一位机器人的这个手笔。而且呢，就是很多人看了这些诗之后会觉得，哎，还是很新颖的，又浪漫又有诗意，确实是也让很多很多的平时甭说写诗了，就是动动笔写点什么文字啊小文啊这样的朋友都觉得挺叹为观止的。 嗯，对，所以说这个机器人都开始创作了，而且海量的就是把这个人类的诗歌啊这个创作了。哎呀，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真的好好反思反思了，对吧？诗歌本来是属于我们的，感情本来属于我们的， 是 以前经常说没关系，机器人替代不了我们，因为我们这赢在感情上了，对吧？赢在情感上了，我们的情感丰富，但是你看现在这机器人慢慢的都能代替了。 情感丰富也需要表达呀，对不对？ 千万别因为出现什么机器之后让我们变得冷漠了哈。 哎， 来看下一条，就是这么回事儿。虽然这个不是机器人，但就因为一台手机哈。日前呢，陈女士是带着孩子到健身房去游泳，不是溺水。陈女士称啊，说她不停的在喊救命，孩子也在喊，但是呢，旁边的救生员一个都没有搭理她，只管玩手机。所幸陈女士呢不停地往后仰，碰到了墙壁。店长也说了，当值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处罚。 嗯，这样的事情希望不要再发生了。 这不是相应处罚就能解决了的事儿。 对对 对, 对， 这真的是因为手机上让人变得冷漠了。其实我记得很早之前就有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手机和人之间的关系嘛，就是用了很多就这种黑色幽默风格的漫画，然后呢这种动画的形式表现了。比如说当有一个人发生车祸之后，哎呀，过来好多人咔咔咔围着这个拍完照之后，有的自拍的，有的直播的，然后这人走了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因为他的出现让人变得没有感情了。 对，而且呢，关键是这些还是本身正在当班的这个救生员，你的职责所在呀。 对 啊，居然呢都 忽略了生命，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嗯， 继续来说吧，这个是毕业季到了，这个宿管阿姨呢赠言真的看哭了很多的网友， 哎，有情感了。 嗯，最近北京城市学院毕业生发布了一组宿管阿姨的黑板留言，说了这个租房多留几个心眼啊，上次被没收的那些电器毕业之前赶快来我这拿回去吧。 嗯， 还有工作了不能在公司这么邋里邋遢的哟，落款都是你的大妈。 嗯， 哎呀，直戳网友们的泪点。所有住宿过的这个人我觉得应该都懂吧。 对对 对， 对， 对 啊，网友说了，说大妈您这么暖心，毕业后我们都会哭的。 哎，就是这个其实这宿管的大妈这个形象啊，他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老师的缩影。 是， 就你比如说毕业的时候老师也会这样，你比如说平时哎呦其实你跟这老师关系并不怎么样， 嗯， 但毕业那一天你会发现突然间两个人的距离拉到无限近，就以前那些什么就你们之间所谓的恩怨，比如说哎呀你这老师老针对我，这些恩怨全都没有了，真的全都没有了啊。包括这些大妈一样，你可能平时在这个宿舍的时候稍微晚点回，大妈啊这天天这么晚回来你干嘛去了啊，也不给你开门，但是呢等到毕业的时候你看这大妈其实心眼特别好，特别热情， 对，就是扮演了一个我们身边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妈妈的角色。 哎， 嗯， 说到这个毕业季哈，咱们看看又到毕业季之后呢，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动向其实再度的引发了关注。近日呢，就这个有关的这个媒体就报道了一份关于2017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求职情况的调查报告。数据也显示了，2017年的应届毕业生呢，平均签约月薪为4014元。从地域来看呢，签约在一线城市的应届毕业生占比最高，达到了33.5%。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据了解呢，本次这个调查问卷的这个主要对象呢，是为中国高校2017年的应届毕业生，包括了大专、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等等。最终的收回样本有93420份。调查显示了，2017年呢，这个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啊，仍然是以就业为主，那占比呢是达到了73.5%。相较去年呢，选择在国内继续学习的学生的比例现这个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由2016年的16.5%下降到今年的6.3%。选择出国继续学习的学生的比例呢，也是出现了小幅的下降，由4.8%下降到了3.4%。 哎，另外呢，基于近年来更多毕业生延迟就业这样的现象，那很多调查呢也是关注了近年来出现的大学生慢就业的现象。所谓的慢就业，往往指的是一些毕业生不着急就业，而是选择旅游啊，或者在家先陪伴父母一段时间。 嗯， 或者是继续等待更好的机会，自己来创业等等的方式，慢慢的考虑人生的道路，所以呢，这个都叫慢就业。但是数据调查也显示了，说今年大约有9.8%的应届毕业生选择慢就业。为什么会选择慢就业？那么调查也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95后走出校园，他们可能对就业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也更加青睐工作和兴趣相结合这样的工作机会。 嗯，没错哈。就我觉得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相关这样的话题出现， 是 都在说这个应届毕业生等等哈。 嗯， 那咱们这样先休息一下，关于这个应届毕业生的事儿呢，咱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聊。音乐过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吧，这个不能把女士或女孩哪些话当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前一段时间很火爆的民谣歌曲，来自赵雷的《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走的只有你。 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不能把女生的哪些话或女人的哪些话当真。 嗯 啊，刚才我说了一个，就我没生气。 哎 啊，我没生气。 你听听说话的口气， 嗯， 你自己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是不生气呢？ 那好好说，我没生气，听明白了吗？ 嗯、 我没生气，多温柔。但是你就觉得，哎呀， 感觉 那 巴掌要打上去了， 咕噔咕噔咕噔，心一直在跳啊。 对，其实我觉得吧，你不用听他说话的内容， 嗯、 你看到他说话的表情， 嗯 啊，还有这种，就面部表情啊，还有说话的口气啊，也能够猜出一二、 嗯。你没听过那相声吗？ 嗯， 就是提到这个、跟女孩打架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啊。你说你作为一个大男人，你道个歉不就行了吗？嗯，行吧。一想那确实这男士啊，就应该有点绅士风度，该道歉时候必须得道歉。 对 啊，对不起啊，你以为一个对不起就行了吗？哎呀，你以为道个歉就可以了吗？ 其实就是两面围堵、 啊、 你说什么样的话都不可以原谅你。 哎，所以说这事儿吧，就有些话还真是这么一聊不太能当真啊。 哎，不，我觉得引申出下一个话题， 嗯， 就是说那么多干嘛？直接有行动啊！ 什么行动？ 做点让女生开心的事情啊！比如说她正在非常委屈、非常难过的时候，哎、 嗯， 你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拥抱一下吗？给她一个肩膀， 哦、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化解了、 嗯。 或者呢，想一想哪些事情惹女朋友不高兴了， 嗯、 赶紧去弥补一下。 哎， 有点 我的出现让她不高兴了，我赶紧消失。 哎 呀， 要这么说的话， 为什么？哎呀， 到时候女生如果要追问你的话，你还有的说呢。 有的说呀、 啊。啊， 我就为就愿意默默的为你做出一些奉献，我委屈了自己。 哎呀，你赢了。有时候真是斗智斗勇、 哎。知道为什么我就到现在这岁数结不了婚了吧？ 是啊，我说也是呢，找到根源了。 对对对对对啊。 还有呢，这朋友说，他说，哎呀，不用花钱给我买，我真的不喜欢。 嗯，我不喜欢，这也是一个假话。 有时候是假话，有时候是真话。啊、 我觉得 真的就是男生给女生买的东西吧，有时候真的女生并不一定喜欢。 哦， 嗯， 但一般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都是俩人在一块儿？我觉得要这么说的话，就更像女孩说的话了。 哎， 就是炸销他说的，不用，我自己买。尤其俩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就逛街呢，正啊，这逛完街之后，人女孩盯着一个东西就不走了。我喜欢这个，但是我今天钱不够。啊，这时候呢，你说啊不，那我给你买下来吧，啊，不用我自己买。 嗯， 这个时候一般像我啊就行，那行，你自己慢慢攒钱吧。 哎， 但是 女生你要看她拒绝的程度， 嗯， 她是一再坚持拒绝， 嗯， 还是说就是好像委婉的 啊这个推脱一下 啊， 嗯，您判断一下， 判断不出来，我觉得都是一说不买那行就不买了。 遇见你这么实诚的人， 太抠了， 女生也真是哎， 嗯。 哎，看到这朋友说了，分手吧。 嗯，哎，对，其实女孩说分手，大部分时间还是，对吧？还是可能被气到了， 对， 是吧？ 嗯，就 大部分时间啊， 一激动的时候，可能就说出一些狠话 啊。 你要判断一下， 对，别的时候人家都把您拉黑了，都电话都已经删了，这个是不是？ 是、啊、 都已经搬家了，您还觉得人家这说假话，那就不一定了哈。 那叫自作多情了啊！ 火火也说了，我的少女时代当中有一句话说，我没事就是我有事，没关系就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女人说话其实有些时候都是反话， 就必须反着听。 反着听、 嗯、 啊，说我自己买的意思，你就赶紧掏钱吧。我没生气，就是你赶紧哄我吧， 嗯， 对吧？你这么一理解，哎，好像就好多了。 哎，很多潜台词，你真的男生啊，这情商需要提高啊，好好去悟一悟。 嗯、对， 再来看啊，就是比如说男生陪女生买衣服的时候。 哎， 有时候女生试一件衣服会说，哎，我你看我今天穿这身是不是很丑啊， 嗯， 不好看吗， 是有点丑啊。这样不太好，这样不太好啊、 哎、你就属于那个不作不会死的。 正常情况下，对，确实也遇到过这样，就是说我这样是不是很丑、 嗯、 其实他想让你说的就是，不，你穿什么都好看， 对 啊，或者说这衣服一般，但你穿起来就不一样了。 但真有那种耿直 boy 你知道吗？ 我就这样啊，我就这样。 对啊， 是一般丑吧， 所以没有女朋友啊。 对对对对，就老单身的情况就因为这个哈。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了。 嗯， 就是 H 就好像韩是韩吧，就因为是这个拼音啊。 嗯， 他说了，说给我讲讲你的过去，我不会生气，我也不会介意的。 哈哈， 问你以前交过几个女朋友？ 对呀、 啊， 嗯，有没有我漂亮？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哎、 啊。 其实 你现在还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没关系，我还是理解的。 对对、 啊、对， 就一般女生显出一副很大度、很包容的样子， 嗯， 然后想听听男朋友以前的爱情故事的时候， 哎、这个时候 真的要谨慎呐、 嗯。对，你是我的初恋。 哎呀， 你是我35岁的初恋啊！ 对对对，哎，总之 我没有他们的电话了。

也说到每年其实都会啊，因为这事儿呢，这个发起一轮讨论哈。 是， 咱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吧。毕业生都去哪儿工作了？那其实超三成呢都选择了一线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呢，此次调查显示呢，一线以及新一线的城市呢，依然是今年应届毕业生选择的主要就业地。调查也显示了，签约在一线城市的比例是最高的，为33.5%，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是基本持平的，为33.1%，而二线城市的签约比呢，仅为19.0%，三线以及以下城市的签约比呢，是为14.4%。根据上述的数据呢，调查也分析了，由于啊这个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快速增长的就业机会，新一线城市呢，这个展现出了对大学生就业更加的包容接纳的一面，已经超越了一线城市，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就业区域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应届毕业生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平均签约月薪是在4000元左右吧？ 哎， 这个法学啊，还有医学的毕业生收入比较高。同样呢，每年到了毕业季，高校毕业生的收入问题也是很受关注的。那么调查显示说，2017年应届毕业生的实际签约平均月薪是4014块钱。那么什么样的专业毕业生的月薪会更高一些？报告显示了说，从不同专业来看，像法学、工学、医学的毕业生实际签约的月薪较高，平均值大概是在5000多，还有4500多以及4500。那么同比比去年来相比呢，平均实际签约的月薪都有所下降。像教育学、农学的毕业生实际的签约月薪偏低，分别是在3200多和3100多。 来看看这个哪些行业的平均月薪是较高的哈。 是。 该调查显示了说，平均呢月薪最高的为 IT 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应届生呢这个实际签约呢月薪为4867元，同比去年下降了826元。其次呢是金融业和交通运输、物流、仓储等行业，平均的签约月薪分别为4692元和4457元。此外呢，农林牧渔啊和这个服务业呢，是应届毕业生呢签约实际行业当中啊薪资水平较低的行业了，月薪分别为3347元和3115元。 那么说到就业，到底和你所学的专业是不是对口呢？调查显示说了，说呢，在已经签约的2017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当中，有38.5%的毕业生选择了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同比上升了5.7%。那么哪些专业的就业对口率比较高？调查也显示了，像医学、文学、工学专业的学生，就业的对口率比较高，分别是啊80%多、60%多和都是在60%多左右。另外呢，像教育学、理学还有农学专业的学生，就业的对口率较低的。这好像也对应了刚刚说到的那个收入的问题。 没错啊。 而且呢，从不同性别来看，男生就业率呢还是要高于女生。这也是一个，就是好像一直以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哈。 咱们继续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理想的工作哈。那么对于2017年的高校毕业生呢，什么样的工作是理想工作呢？调查也指出了，有55.9%的毕业生呢选择了不断学习新东西、获得成长居于首位，其次是待遇好和行业公司发展有潜力，比例呢分别为52.2%和34.9%。此外呢，分别有这个25.2%和22.8%的应届毕业生呢，也是关注企业氛围和工作是否符合个人兴趣。针对上述数据呢，调查也显示了，那自我成长超过岗位待遇，成为大学生求职时最看重的因素。新生代的员工呢，眼里边也是这个好雇主啊，不再简单的等同于高收入、好福利。谁能引领人才啊？这个内心的这个价值取向和诉求，谁才是众望所归的好雇主？ 你看，这其实还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没错， 就是呢，不光是这个用人单位在挑选毕业生啊，挑选这个职员，而且呢，这个毕业生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也在选择这个单位是不是给自己更好的发展前景。 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算是过来人吧，因为最近呢，也跟几个这个应届毕业生聊过天，聊过这事儿哈，好多孩子就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急。就觉得哎呀，我都已经马上毕业，我是不是这怎么还没有一合适的工作？而且到他工作，哎呦不行，这个工作点可能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已经开始做出选择了， 很焦虑， 很焦虑。而且呢，就是说， 就真的是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好像貌似自己已经把整个公司整个这个什么企业看透了，觉得自己啊，觉得哎呀不行，这个公司不适合我，等等等等，就出现了频频换工作，频频找不到自己那个，就是或者是兴趣啊，或者是这个自己觉得适合自己行业，都是找不到的啊，就不停的在换啊。 真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很着急的、很焦虑的， 嗯、 想要赶快落听的这样的学生呢、 啊， 其实倒不妨慢下来，就刚刚说到那种 慢就 业的状态，稍微让自己有一个调节的过程，然后呢， 嗯、 好好想清楚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对， 想清楚之后要。还得怎么说呢？沉下心去扎、 嗯、 扎进去， 对， 还不能说三天两头就跳槽了。 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其实跟找对象是一样的，别人说不管用， 嗯， 真的有时候别人做出的这个指导吧，其实不一定适合您，对吧？有些时候看咱们刚才提到这慢就业，说的是可能大家觉得啊，这个就是孩子们觉得，哎不行，我好不容易毕业了，我得稍微的停一停，比如说去旅游啊，在家陪父母啊，或继续这个待业、 嗯、 啊，这个找其他创业的机会，就跟家等着。但是呢，其实按照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过来人的想法，就是您最起码得在应届的时候最好找工作，这一年您最起码得找个地儿啊，先安顿好啊，之后再选择呀、啊。但是现在年轻人可不一定就这么想，对吧？ 嗯、所以说这个慢就业呀、啊，也不是你就是说拖延毕业，然后呢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其实呢是真的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想清楚自己该干嘛， 需要把步伐放慢哈。 是的，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呢，说说这个女孩和女生呢，这哪些话是不能信的啊？咱们继续来往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全国到底有多少辆共享单车呢？啊，数据显示了，全国累计呢投放过。是超过1000万的这个共享单车，目前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用户量呢也超过了1亿人次，在用户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企业呢也是掌握了大量的用户信息，其中也包括了您的电话号码、身份信息、支付账号等等个人敏感的信息。那在交通运输部呢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当中呢，对这些信息安全保护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共享的单车呢也是这个不得啊超范围的使用个人信息的用户啊，不是用户的个人信息。那此外呢，交通部也表示了将引导城市政府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完善自行车交通网络。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因为没有让插队，所以呢，175秒高速路疯狂别车6次， 哎， 这么恶劣的行为就发生在最近的广东。在一个路的入口，一辆车想要压实线，然后从右侧插队。王先生呢，正在正规的行驶，没有理会。没想到进入高速之后，对方采取了报复的行动。在175秒的时间里，王先生被这辆车别了6次，险些撞车，孩子在车上都吓哭了。事发之后呢，王先生赶快报警。故意别车的这个司机呢，写了检讨书，然后呢，并按这个压线处理，罚款200元。 你看看这个，其实等于也就是175秒，就三分钟的时间。 对。 啊，三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别了人家车6次。 关键这个行为太恶劣了。 对，关键危险。你看人家这个，确实是您首先自己错在先， 是。 然后您还去这个想办法去别人，这实在太恶劣了啊。继续往下来关注哈，同样是恶劣的一事儿啊。近日在地铁上出现了一件呢引发热议的事情，这是人人爱郑州啊曝光了这么一段这个男子地铁上随地吐鱼刺的视频。视频显示了该男子呢在地铁上一边吃鱼啊一边的随地吐鱼刺，有车内乘客就看不下去了，劝该男子说别再随地的乱扔垃圾了。没想到男子竟然嚣张的回复啊，我怎么了啊，我坐车掏钱了，服务员拿工资就该扫，你让警察抓我呀。哎，还让其他的乘客给他100块钱，他就不吃了。对于该男子的不文明行为呢，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这个谴责哈。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在这个公共场所啊，真的应该遵守一些 最基本的这个 秩序。 对对对。 哎，这是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啊。而且这个同样也是对这个这各个行业的人的基本的尊重，不是说您花钱是吧？我花了钱了，您就应该怎么样？没有这应该啊。 是。再来说一下，这是重庆的小伙子，人家在马德里开火锅店， 你看看 生意超级火爆。两位在西班牙留学的重庆小伙子联手在马德里市中心开了一家正宗的重庆火锅馆，生意异常的火爆，不仅当地的华人大赞味道正宗，连老外也被火锅的魅力所征服。 你看看， 两位小伙子说了，希望通过火锅将川渝文化输出到国外。成都美食真的是名满天下。 对，没错啊，确实是这个，就随便进一家馆子就能吃，这就比较吓人， 是啊， 对吧？不是像其他地儿，你说你稍微的查一查，不用啊，上哪儿都能吃，这就是 最厉害的文化了，我觉得哈。而且呢，这个你看，继这个什么煎饼啊、小笼包啊之后，你看这就一个中国这美食进入到外国，而且特别受大家欢迎， 没错， 对吧？啊，而且口够重的哈。再来最后看一条啊，厉害了，这个垃圾桶会扎口。这是苏州的小学生获博览会的金奖。看到这同学们喝完的牛奶漏的到处都是啊，这个苏州的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张轩啊，是设计了一个这个一款扎口垃圾桶，把这垃圾桶呢，这个把垃圾袋放到这垃圾桶边上一按，哎，就轻松就这么封好了。这项发明呢也是摘得了金奖，并获得了国家专利授权。另一项发明马桶漏水自动报警装置，这也获得了银奖。你看，真的都是来源于生活，是吧？ 就孩子真的是一个生活当中的有心人。 对他，而且是你看他，说明他琢磨了。 对， 想着你，我记得当时就是，就说这些就同学吧，我记得当时就因为高中的时候系鞋带这事儿，就是有一个礼拜全班同学低头天天系鞋带，就因为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着自己发明的一个很快速的系鞋带方法。现在其实知道很多超市的工作人员咔这么就全是这么一系嘛，左手这么一块一蹬啊，但那时候觉得哇太神奇，就全班真的集体。一个礼拜就每天一下课开始大家全低头就开始学这系鞋带，啊，特别有意思。所以说孩子们其实有时候真的这些这个创造力啊和想象力，哎呀，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没错， 啊， 没错。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吧，这个女孩或女人哪些话是不能当真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也来听一首跟今天的话题很契合的歌曲，来自谭维维的30岁的女人。 我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30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我是个30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一定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衰老。我听到孤独的电线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去依靠，那么撼动 岁的女人单纯。 好的，刚刚是一首三十岁的女人。 嗯， 我们三十岁女人怎么了啊？ 别我们， 人家三十岁女人怎么了？是不是？ 幸好你没说你们三十岁女人怎么了。 我从现在开始就得会跟女人一块说话了。 对， 为什么呢？因为咱今儿聊过这话题，聊的我实在是有点这个啊， 胆战心惊了。 对，心里边有点害怕了。今天聊的话题不能把女人或女孩的哪些话当真。 嗯， 聊半天，比如说什么我没生气啊，这肯定是生气了，对吧？ 嗯、 我没事儿，那肯定是有事儿了。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特酸的那种话，就是好喝不过凉白开。他说这个，你忙吧？ 啊， 能忙吗？还 是啊， 赶紧把手头放下吧。要像我这种啊，行，那我先忙了。 我跟你说，就是一般说这句话的时候、 嗯、 真的你能够感觉到那里边有很多很多潜台词。 对， 就是女生的内心已经是委屈到了极致极点了。 哎，而且就这时候其实男士也有男士的问题，比如说要当面说，就是当着好多人说、 嗯、 啊你忙吧，啊那行我忙了啊，转头还跟这些人说，就这女人就不能惯着，就不能给她面子，这要不然这坏习惯全惯着、 嗯、 偷偷手底下这发微信的，对不起啊，我这有点事儿啊，我马上这个又 手里边哄着是吧？啊，哎，这倒不错呀、啊，就是还挺会做事儿的、 啊。会什么呀？但当着人家这话就不能说，对吧？ 哦、 啊。 我看到了是呢，就是同性之间也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就不可信的话， 哎、嗯， 我要减肥了。嗯、 对， 我从现在开始，我今天我这饭我就不吃了，我减肥。 哎， 嗯， 对，但是呢，其实有时候旁边人劝两句就开始吃了，甚至是旁边人那行，那我们先吃了。 嗯， 哎，他凭什么？那我也得吃啊，不用借口就直接能吃了。 对对 对， 啊、对 吧？ 嗯， 还有这个，后背给你，他说了，我没怎么样，我很好。 那个就是说跟说我没事儿那是一样的。 嗯 嗯，说我没事儿的都 有 事儿、 啊。其实他有一系列的，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我很好，还有说我没事不用管我，你去忙你的、 嗯、 你看这些全是，哎呀太过分了。嗯 嗯，还有呢，这位叫朵朵的朋友说，他说那个女生真漂亮，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都是言不由衷的 啊。是吗？ 嗯， 这我倒不知道，反正就是一般的，就是要 是你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女朋友跟你说你看那女生多漂亮啊，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随声附和的话，你要小心后果 啊。这时候就是其实在考验自己。 对呀， 考验自己啊、嗯、那怎么不能， 你应该说我眼里就没有其他女生， 我 哪儿呢？你说那漂亮女生在哪儿呢？我眼里只有你最漂亮。 太假了，一般我都会这么回答，旁边那小伙也长得不错，等他附和不附和。他复合时候你就能急了， 你还跟人家斗智。你照样要想一想后果。 对啊、林汉修他说了，说这个女人有三句话是不能信的。 嗯， 我明天减肥了不能信。 嗯， 我没生气不能信。我睡觉了晚安也不能信。 哦， 嗯， 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我哪有那么小气啊。 嗯 嗯 嗯，哪有那么小气啊？ 哎，实际也就是说，就是小气呗。 啊， 女生小心眼儿，这倒是真的，挺多见的。 对， 嗯，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像那个这个就是于梦瑶他说的，不用给我买口红，这有点太直接了吧？ 说的还要说的再明白一点吗？ 不用给我买口红，不用给我买包啊， 啊 不用给我买那个什么什么品牌那个限量版那个在哪个柜台上放的那个第几款的包啊？ 多少钱的 颜色那个不用买那个啊，我不是特喜欢啊、 哎，我从来都没注意过。 对，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了，像这方翠花给你给我出来，他说了， 嗯， 我不减肥了，明天要吃，哎呀，明天不，哎呀不行，我能不能放纵自己，浪费了刚减下来的20多斤了？你看人家现在身材确实特别棒 哦、 啊， 那人家这个说的就是实话，嗯、 对，这是实话，这是实话啊。 还有呢，这位叫豆尔敦的朋友说了， 嗯， 他说呢，其实听今天这期节目啊，真的很想和我女朋友一起听， 为什么？ 但是不敢让她一起听。 哎呀， 对对对对， 对你 最好还是自己。 对，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对他来说就是技能帖呀、啊， 你就消化消化就行了，消化 偷偷学习。 对，有些东西啊，还是别试，就知道就行了。 是的 啊、 嗯， 这个陆仙子他就说了啊，别浪费钱买礼物了。但是呢，他又给后边括了一括号， 嗯， 不买你试试。这就是心理和外在的这个对潜台词啊和真实的语言不一样的地方，你说多有艺术感， 嗯， 对不对？这么一总结，我觉得女生她不是什么玫瑰啊，不是什么水啊，女人 怎么不是了？怎么不是？会不会聊 天？是一件艺术品，充满了艺术，对不对？ 对， 你这总结到不到位？你看多艺术，这个语言的艺术都在里边了， 嗯， 对吧？啊， 所以呢，作为男生啊，真的要多学习，就如何听懂女人的内心戏啊。 嗯，这还真是。啊、 嗯， 哎呀，其实，哎呀，反正不太好啊、 嗯。 起个名啊，他说这个，这人就叫起个名啊。他说、 嗯、 我是素颜，这也不可信、啊。 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这个像什么培培啊，他说的真的没事，你出去玩吧。嗯， 这一句话你就出去玩了，你玩不好啊。 好可怕呀！ 是啊， 哎呀 是啊， 哎呀， 说明大家就是生活里边啊，真的就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对对对、 嗯、遇到很多相似的情景。 阿皮皮王他说了，就是刚才像你们说的那个，没事儿啊，你就讲讲你有几个前女友，我不生气。 你讲一个试试。 对，讲不是这事儿吧，你还真得说的真是那么回事儿一样，你要说太假了吧， 嗯， 人家也不信。 对， 你就真像我刚才那么说的，我说你是我的初恋、 嗯、 人家肯定不信。 你35了骗谁啊？ 你要真说实话，他肯定觉得啊，你这人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这对男生来说， 一个数量 把握这真的是很难啊。 首先你说你不能说你特别爱你的过去、 嗯、 因为他会说你，那你现在对我呢，对不对？你又不能说你不爱你过去，他觉得你啊不爱人，你跟人在一块干嘛？ 对， 说这话题其实就是一个没法回答的话题。 哎，楠楠，你如果是你、 啊、 你怎么说？ 我还好，我长了就是一张啊，就是 坦诚的脸， 比较帅的脸，不是比较诚实的脸。有时候我就是我这种这个这种颜值的哈，我说你是我初恋，大部分都信啊。一说大部分就把自己给啊，就是大家都信， 是 大家都信啊。哎，还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两个人在一块儿吧，真的没必要去骗对方啊。我觉得女孩也一样，没必要去套谁谁谁的话， 就该坦诚的时候要 坦诚， 坦诚 而且呢、 嗯、 去尊重别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虽然你们是一件艺术品吧，但也不能把我们那男人是吧当成是啊。 所以作为女性来说呢，真的呢、嗯、也应该要怎么说呢，不要让男生觉得跟你在一起相处有压力。 哎呦，希望人人都像这个圆圆嘴里说的这句假话一样啊，那么的啊，是不是那么的善解人意？ 这句话能成真啊。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放烟花，正宗的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北京时间。